想找到那个就算我更大同名同姓又如何，都说你答错的，我要欺骗你干什么？你们多久没见，连我更大的声音也都不如何，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是否难耐寂寞？你到底是谁，总是阴差阳错砸破我的耳朵？ 间自有一种灵妙古老的传说，饮一口月光无愁长袖连孤舟，当爱离开后，我愿意为你换回真心千山万水淌过，希望爱情在你心中死去的感觉从此又复活。走过天山飞空尽雪起通战可饮雪，经历过无数个秋冬，我的执着日渐的虚弱，两鬓发霜把秋难凄然归到绝望雪火中，情而又思依然挣扎垂死的梦中再无法振作。追求永恒是一种奢求，我试过等待，也试过冷漠，试过飞蛾扑火，而狭隘的种种理由每次听起来都是破落。